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我们的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来靓煲王试下我们的脆肉鲩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 有你有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時拍攬肉分享分落俾人人，我有發明扭幾扭下幾運動，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山都自諗，笑口人人人今晚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其实呢个礼拜呢又系兴翻起呢个叫所谓叫做系粤语非母语嘅一个争议啦。咁其实讲真啦，即系次次我即系见到呢啲问题呢，其实我都觉得非常之即系非常之懊恼。即係我覺得呢啲係非常之煩，而且講真啦，即係我覺得點解今次係嗱你話 DQ 議員立唔著香港人啦，或者係好多呢一個修改議事規則香港人唔嬲啦，咁但係你發覺咧，每次呢啲咁嘅即係意識形態咧，係牽涉落去嗰個教育問題嘅爭議啦，係拉著好多香港人 嘅。你搞我個仔啊嘛， 你搞我個仔啊，係啊。 同埋你講語言呢啲嘢，你日常生活真係會牽涉到嘛，用到嘛。 系啊，同埋我讲咗几廿年，你突然间话呢啲唔系母语吓，跟住你喺呢个特首嘅答问大会里边，即系你自己都唔敢承认嗰个系你自己的方言，喂，呢个系咪非常之气愤？我哋睇下林郑月娥佢琴日点样答啦。 教育局引用强国学者宋恩桥教授嘅文嚟讲，普通话先至系正规嘅语言教育，粤语唔系香港嘅母语，搞到 Ben Sir 嬲到着住件瞓觉 T 都要起身反攻啊！ 个动机唔系矮化粤语，就系、是、压抑粤语啦。 休理到特首答问会，奶妈唔知道你又点睇咧？ 越是故乡明。粤语好鬼劲，粤语是我的母语，我不知道特首，请问你，你的母语是什么？ 我留意到近日就教育界又无风起浪，过去一段时间很多政治的问题入侵了校园，所以我相信近日都是有人为什么要无风起浪呢，就觉得教育界太过平静。 话那份嘢已经是2013年，是有人将啲嘢放大来讲，喂，你倒提啲得唔得啊？ 特首，你的母语是什么？ 对不住，我不答这个无聊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母语，对于我们的广东话，在全世界有 1.2 亿的人在这里讲，怎么会是无聊？怎么会是不答可以不答呢？这样 无聊，根本都不无聊的咯。 公事上面，教育上面，政府有没有打算是贬抑粤语的地位呢？ 更清晰的回应就是一个字，没有。但當然世事是會變的嘛，成日你要我一生一世承諾的事是沒辦法做得到。 雖然無懼世事變改，但承諾的事就是一生一世的了，你這樣說，第一先生很難擔心的。 過咧，既然引起咁多社會嘅討論，亦都費事大家咁麻煩咧。如果你今日問我母語係咩咧，我都會直接答你咧。我母語就係粵語啦。 對唔住，我唔答呢個無聊嘅問題。 係啦，咁啊，點解阿林鄭佢話即係呢個係無聊嘅話題咧？或者無風起浪啊？話你好多政治問題入侵呢個教育上面嘅嘢啊咁樣樣。嗱，首先我明白佢點解會咁樣講嘅。咁即係首先我哋講翻嗰個宋恩橋嗰篇文咧，其實係今個禮拜早幾日咧，係個連登仔啊，係鋪咗上去連登嘅，其實係。咁亦都我見到係有網友咧係鋪咗我哋花生谷嗰度嘅，其實係。咁但係。即係初初撳落去，咁我都不知所以然啦，係咪？即係有見到開個 PDF file 咁樣樣，就係叫做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嘅性質同埋發展，其實好工具性嘅篇文係。咁第一篇文咧，佢點樣講咧？咁嗱，首先講啊，呢篇文咧其實係四年前嘅。咁點解林鄭佢會話無風起浪啊？甚至乎佢一副即係唔 Q 關我事啊！你點解無風起浪？咩叫無風咧？喂，你搞鳩到我唔關鳩我事嘅喎，係咪？咁屌，喂，真係唔關你事？嗱，2013年嘅時候，你做緊乜嘢啊？你係做緊呢一個政務司司長喎、啊？喂， 教育局 你 under 你吳克儉啊！眾人皆知係喂，你係佢奶媽嚟㗎嘛？點會唔關你事啊？喂，吳克儉識教育咩？冇你帶住佢，佢會做啲咁嘅嘢咩？喂，同埋講真啊，即係如喂，我想問點解教育局咧係會引用呢一篇文咧，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權威嘅一個 source 咧？其實係宋恩橋。喂，真係學阿 Ben Sir 話，真係我即係呢個真係要俾翻個 like 俾阿 Ben Sir 喎，因為其實講真，佢係炒大咗成件事喎。如果唔係，好多人咧，我諗相信咧都係即係睇完就算喎。因為其實好多人都開始麻木啊嘛。咁但係 Ben Sir 唔同啊，係咪？佢喺 TVB 佢又會教你即係呢個粵語啊、正音啊同埋日常生活語點樣用啊咁樣。咁佢都有翻啲 popularity。咁喂，佢又講到 fair 啊，喂大佬，咁多個學者唔用，你揾一個偏揾一個冇。佢係佢個 study， 佢自己嗰個學術嘅專長唔喺粵語度嘅。然之後你話粵語係一種方言，係一種地域上面嘅分支。 嗱呢一篇嘢喺我手上面啦。 係。 咁但係其實呢一篇嘢咧，佢唔係一篇期刊論文，即係佢冇由呢、這個即係同齊評核啦，即係由其他學者睇過，俾個 comment 之後再改善，再正式出版係咁係。佢即係一篇即係可以話評論咁樣嘅嘢啦，半論文性質啦咁樣，但係唔知點解 或者叫做 master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類似係咁啦，類似可能係 bachelor 嘅公佈咁樣啦，但係點解即係教育局佢就會即係用呢篇嘢放上網俾教書嚟參考咧？咁呢樣嘢 佢唔淨止放上網㗎，其實係相關嘅一啲即係教即係譬如你話中文嘅可能嗰啲教學主任啊，嗰啲佢哋自己本身係有一本嘢咧，其實係俾佢哋睇嘅，即係其實叫佢哋睇咁樣樣㗎。咁即係當然啦，即係我見到即係都有啲傳媒去訪問一啲老師啦，咁啲老師就話：我知道有一份咁嘅嘢，咁但係我攬手劈埋佢啦，冇睇到啦。 咁呢個正常嘅老師都唔係通常咁多字嘅， 咪就係話咁挑多字，我你哥好得閒咩，大佬？喂，你做咗教書啊，我已經好多邊嘢要做噶啦，大佬。 基本上唔會睇嘅啦， 基本上唔會睇啦。 即係除咗佢總課啦，佢讀書佢總課。 咁但係呢篇嘢有咩問題啦？嗱，佢主要佢就佢首先佢就話啦，係咪？咁啊我哋呢即係嗱，雖然香港呢就有 95% 嘅人呢就係慣用嘅語言係漢語，咁啊廣州話呢就係 89.5%， 咁而普通話呢 1.4%， 咁但係咁樣喎，粵語係屬於漢語嚟㗎喎，咁我哋就通常呢我哋唔會用粵語啊，一種漢語嘅方言係代表呢個漢民族嘅語言。嗱，即系同你讲啦。如果讲中文嘅正朔咧，就唔系粤语嚟嘅。中文嘅正朔就系普通话，普通话先至系母语啊嘛。咁而所谓粤语，其实就系方言嚟嘅。方言系乜嘢啊？系一种地域嘅变体嚟嘅啫。即系话俾你听啦，即系嗱，普通话就 系 老母，你粤语就系仔嚟嘅。咁但系偏偏我哋所知道嘅事实唔系咁啊嘛。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中國歷史上面嚟講，中國文化史上面嚟講，我哋其實好多人都知道 普通話和粵語的地位是相同等的嘛，以致是去到民國的時期才要做個投票，是要決定要普通話還是粵語的嘛。 未話以前中國是一個帝國嚟 嘅， 從帝國的角度嚟講就係、是，即係你講咩話唔緊要啊，最緊要你 under 我之旗嚟嘅。你講到係因為佢清朝滅亡咗之後，你由一個帝國變成一個民族國家嗰陣時，你先正正式式要定一個 official language 嚟噶嘛？呢、一個係現即係一個國家現代化嘅時候必然嘅一個過程。但問題呢個過程係咪等於你係需要壓抑周邊地區嘅嗰個粵語言的地位呢？這個不一定的、 是啊。還有為什麼你要用宋恩喬啊？喂，宋恩喬他自己引用了什麼學術權威啊？喂，其中很巴閉嘛，他說到說即這個叫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說是不是我們那個粵語，我們那個所謂母語，什麼叫母語啊？喂，母語呢就是本族語。哇，但 即係呢個 definition 咧，其實係錯嘅喎。 嗱、佢用咧，嗱佢已經有人幫佢 fact check 咗啦，呃唔到人㗎。而家喺網絡世界下，即係佢就咁講啦。咁佢所用嗰個叫做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嗰篇文章咧，係1951年啊嘅文章嚟㗎，差唔多其實係數翻係咪70年啊？ 差唔多 七十年之前嘅文嚟㗎。咁嗰篇文咧就係、叫做 The Use of Vernacular。Language in Education, the report of UNESCO meetings of specialists. 咁佢主要就係講啦，即係其實研究一樣嘢就係母語啊，喺呢一個教育上面嘅作用啦，即係其實母語教學有啲咩用啦。咁佢首先其實佢都做咗定義嘅，其實係。咁但係佢定義呢就唔係好似宋恩喬話齋呢係本族語喎、咁人哋係講啦，佢嗰個母語嗰個 definition 咧，就係叫 a mother or a native tongue 喎。咁關咩本族語事啊？你引用呢啲咁嘅權威，但係你又曲解咗人哋嘅意思。喂， 其實 究竟教育 咁、樣其實係違反咗呢個學術嘅即係規範嘅，你唔可以扭曲人哋嘅意思，跟住去話人哋。又係講過呢樣嘢， 唔係咧，人哋冇講過，你無中生有 喎。 你呢個世界有兩種學術嘅，一種係中國嘅學術，一種世界嘅學術。你搞清楚呢樣嘢先。 喂，呢個咩學者嚟嘅大佬啊？即係唔係話佢自己本身有冇學過粵語咁簡單啊？喂，你人哋冇講過呢樣嘢，做咩屈鳩人哋講嘢啫？ 唔係，但係個重點唔係喺呢一度啊嘛，而係 唔係都係呢一度啊？因為其實講真，如果你教育局啊，佢推薦呢篇文章俾啲老師睇啊，喂，你憑乜嘢推薦啫？ 教育局係用 你自己有冇做過 fact check 啫？你自己有冇做過嗰個論嗰、那個學術上面啊？嗰、那個 QC 啊？ 佢係用呢一篇文就走去講話呢一個粵語唔係呢一個母語，呢一個先係一個最大嘅問題，係教育局即係擺某程度上係教育局擺呢個人上台、啊。 我覺得最大嗰個問題咧，教育局咧。就係、是、即係講得呢個作者都係有問題啦。咁、但係其實講得教育個問題更大，就係、佢會唔會有一個問題，就佢立場先行呢？ 係啦，然之後就係要，然之後就要揾啲啱用嘅學者，係 啦 係 啦，去證明 去 serve 自己嗰個政治嘅道路啊嘛。 冇錯冇錯， 其實佢一直都係 佢嗱，而家呢個宋恩喬佢同你講啊，佢最後咩結語啊？佢係想做到啲乜嘢啊？哦，佢係要隨住呢個教普通話教育嘅發展，我哋用普通話作為教學嘅語言，拉開中普合併嘅序幕喎。咁、你而家最終嘅目的呢，佢就話呢，我哋唔需要再兩文三語啦，唔需要嘅，以後直接用普通話教咪得囉。佢嘅目的就係咁樣㗎嘛，你掰佢就係掰佢呢樣嘢㗎嘛。 我諗 係 啊， 然之後你同佢講啦，即係喂呢個中文嘅正朔就係普通話，你嗰啲粵語呢全部都方言嚟嘅，就同大陸做一樣一樣。喂，呢啲咁嘅招數似唔夠似啦。佢而家講呢個即係中國憲法一樣嘢，就係話嗱，點解你而家嗱，香港人都係中國人嚟㗎，中國香港人，你作為中國人，你都要讀下中國憲法喎，都緊要㗎喎。嗱，而家中國憲法就講到明，喂，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係中國嘅政治必要嘅特色嚟㗎喎。 四大堅持啊嘛。 四大堅持。 唔係，佢跟住最新修改咗中國憲法第一條。啊，就話唔知咩中國共產黨領導呢、就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核心嘅特色嘅嗰、 個 特色 表徵嚟嘅， 特徵係啦， 表徵嚟嘅。既然你係中國人， 咁你要支持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噶咯、啊？喂，我係咪反鳩你台啊？係咪啊？即係你而家你以中國人嘅身份，一個一頂帽壓落嚟，要我套用你嘅標準，咁我兩制何在啊？係嘛？我粵語何在？兩制何在啊？喂，點解唔反你台啊？喂，我專登去睇過呢一個 Baby Kingdom 啊，嗰啲老母啊，唔係嗰啲媽媽啦，係嘛？唔好咁講啦。喂，佢哋都好興啊。喂，喂，即係媽媽通常都唔想講政治啊、嗯，最好唔好嚟，大佬。 咁係因為你要叫啲仔女變成大陸佬啊嘛。 嚇、啊！即係係啦，即係 好話唔好聽，你個仔十八歲之後，喂，一翻到嚟你見到佢，喂，講住普通話，然後即係周地吐痰，喂，你都死啦，係咪先？即係佢 Baby Kingdom 嘅嗰啲阿媽，佢哋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呢一樣嘢啊嘛。當你講推普嘅時候， 因為你語言其實係個身份認同嗰個好重要載體嚟噶嘛，或者好重要內容嚟噶嘛。你即係想你想即係香港人講普通話唔講粵語，咪即係香港人放棄個身份一樣啫嘛。放棄身份認同嘅其實分別唔大。 唔係，即係所以真係好撲街，即係唔係你雖然你話咧呢個係2013年嚇，2013年即係其實唔係佢自己做特首任內先，但係你自己係做過官噶嘛，你唔可以想可以撇清嗰啲責任噶嘛，係咪啊？同埋講真啦，呢、這個唔係無風起浪啊，點解香港人會咁起降啊？即係個個都會咁樣屌柒你嘅爭相走出嚟啦。數過啦，其實你唔係淨指阿 Ben Sir，Ben Sir 之後好多人啊，你 鄭中基啦， 鄭中基啦，喂，鄭中基又講句好道理，喂，你母語都要問人，喂你好食屎啦，你去即係你好辭職啦。阿林鄭講個咩説話？當香港人話如果絕大多數人覺得我應該辭職嘅時候，我就辭職啊嘛。咁鄭中基呢句説話，你入唔入？你算唔算數啊？喂，跟住仲有啦，阿黃秋生啦。是咪仲有跟住你所谓就陶杰啦杜汶泽呢啲啦。喂呢啲好喂其实当中其实越嚟越多系好多人都唔 Q 讲政治都兴。都兴。即系你系冇接受过呢一个叫做系国民教育嘅教训咁然之后你唔知道事态严重你唔知道政治上面系咁敏感一副咁嚣张咁嘅嘴脸。去話呢一個係無聊嘅問題。 其實你話無風起浪咧，教育界咧，跟住阿林鄭仲話教育界其實近排好平靜，其實唔係喎。 梗唔平靜啦！ 你諗下， 教科書啦， 你唔夠一年之前先話基本法教育咧強迫初中要51个钟嘅基本法教育喎，跟住國歌法咧又規定咗一定要學校一定要教國歌喎。最近又失話通識科咧又話要即係重新審議個課程嘅，好多浪衝緊埋嚟喎，唔係完全唔係無風起浪喎。 你飛訪港啊，你逼啲學生啊走去睇直播，係 啊嗱， 係 啊嗱，呢個又係 係啦， 你仲要大大個葉劍源坐埋喺度啊，即係同埋講真啦。即系你嗰个记者会，唔系即系嗰个立法会嗰个答问大会啊！阿叶剑源讲问嗰句说话，喂，我都觉得太轻手啦！你咁样教波嘅咩？系咪？喂，你咁样问人，你有冇贬抑呢个粤语嘅意图？梗系话冇啦！屌，点会话有啊？喂，我系啊！屌，我想将呢个粤语变成一个方言，咁真系咁样答你啊？ 唔系啊， 你冇天真啊！ 个弹书先至系最重要啊嘛！ 佢弹书仲戇鳩，真系 好难去到确保啲嘢一生一世啊嘛，大佬。 其实呢个系好坦白去讲。 咁如果我系叶建源，我就问你啦。 佢真系讲得好坦白啊！我阿林郑月娥，佢就。即係佢話係可能會修改，即係可能會真係會推普。 咁我而家我係葉劍源就問你啦。 佢而家冇咋。 呢、這個基本法所承諾嘅50年不變，剩翻嘅30年，你承唔承諾唔會變？你會唔會咁樣問啦？喂，葉劍源，你如果你咁樣都唔問嘅話，你就係交波。 咁、那個問題係因為喺立法會嗰度，佢真係爭取咗嗰50多億有多一個常額教師之後，佢就唔知點解收咗貨咁樣啊嘛！佢當係呢個公職嘅時候，佢自自然然即係唔會同你林鄭月娥喺原則上面頂到行噶啦。 我覺得我哋又唔應該代阿葉劍源咁樣諗咯。 唔係，但係問題你俾我哋嗰個角度就係咁睇佢啊嘛。 即係你覺得你瓜田李下係咪？即係你既然咧就叫做係雞髀打人牙較軟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唔應該。谂咁多嘢，你起码咧 即係有啲網友就話二五葉啊收咗嚟啫，咁我又唔想咁樣諗啦，係咪？ 我覺得葉建源咧，佢教協咧，佢始終想維持有同政府咧有得丟嘅，可以 give and take 嘅，唔想去到咁盡。即係 大個問題係在於就係咁啦，你係丟係丟到錢翻嚟，但係問題你個屎忽就賣咗出去啊嘛。喂，咁喺政府嘅角度嚟講就係、是，喂我用錢買你屎忽真係好平嘅啫，幾廿億嘅啫，係咪先？即係當你個叫價係去到咁低嘅时候，喂，即系话唔好听，你平过去砵兰街嘅话，我系政府点解唔全力去到 work 先同你 啊？咁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都阿院长话好上头啊，大佬真系都几上头啊，大佬，你成件事是非好明显啦，系咪？即系我唔希望，喂，大佬，即系香港人太多办公，太多办公室啦，即系办公系办嘢做嗰个办，即系我唔希望。建制派都有啲辦公嘅人啦、啊， 建制派辦公你就預咗噶啦，咁但 係問題即係民主派啊，民主派辦公啊， 咁你冇辦法啦。葉建源佢本身嗰個教協係教師嘅工會，佢係為呢一個教師係爭取嘅資源啊嘛。咁但係問題佢爭取資源之後後面喂教師佢所教嘅內容嗰啲咁嘅嘢，究竟佢有冇即係認真咁樣走去睇？甚至你講緊呢一個由推普開始，去到你講緊嗰啲國民教育斬件式咁樣即走出嚟，喂教科書裏面嘅內容，喂佢喺中間個角色係乜嘢？喂唔知喎，呢、這個先至係恐怖喎。 同埋我哋唔好唔記得咧，即係香港人，你話政治法唔？你話你喂你真係鹹足賊，你話即係香港無風起浪啊，搵啲嚟搞鳩你啊！喂，即係首先嗰個賊就係你，因為咧，即係你唔好話 無風起浪嗰個就係政府咯， 唔好 話 咁 無風起浪啦、啊， 係咪？上次講教科書咧。修改風波啦，即係回歸都唔講得啊！呢啲政治正確嘅語言硬塞落香港嘅教科書度咧，即係呢、這個呂炳權都踢爆你，就係、是、話，喂，你喺喺呢一個唔得掂啦嘅時代啊，佢即係兩年前啫嘛，喂，你要上京同教育部交代啲乜嘢咧？第一就係教科書，第二就原來公開試嘅評分準則都同你傾喎。 仲有咧，香港教育局同埋中國嘅教育部咧，一日係個會商機制嘛，裏面 一年兩次㗎，係 啊， 係一個機制嚟， 會商機制嚟，係機制嚟㗎， 就傾呢幾樣嘢啊，大佬，幾得人驚？喂，即係原來咧，我考 DSE 咧個 marking scheme 咧。就首先係原來教育部睇過先嘅， 係啊，所以最近話檢討通識科咧，可能同呢個會商機制 唔係啊，唔 係 可能啊，可能其實係撈啊，政情已經收到風啦、啊，就係、是、話中央已經好不滿意呢一個通識科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估噶，唔係何志光講啲嘢嚟噶， 唔係，但係你見到呢一樣嘢係咩咧？一定要追溯到梁振英上台開始，因為梁振英第一年述职。刘少佳嗰阵时已经就走去吹风啊嘛，即系讲紧述职或者呢一个香港政府官员见呢一个北京中央嗰阵时系需要常态化、规范化，同埋所有嘅交代都要有一个机制喺度啊嘛。喺去到呢一刻开始，然后就开始微操作咯。咁所以成件事就系话，喂，香港政府系由梁振英呢一届开始就已经系主动要放弃佢嗰個自治權，而只不過係我哋係去到見到吳克儉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哋或者去到而家推普嗰陣時候，我哋先如夢初醒，原來單嘢係去到咁大鑊嘅可以。 唔係，首先我即係剩翻少少時間啦，都講啦，即係其實喺守護廣東話，即係作為我哋嘅母語咧，其實我哋真係要效法廣東人。其實真係，我記得。係三年前啫嘛，其實喺推普 K 推到去呢個廣州嘅時候咧，佢哋係有啲網友咧，其實喺度講，即係喺度捍衞一樣嘢，喂，唔好再講我哋粵語係鳥語，鳥語即係嗰啲雀仔先講嘅嘢，即係話你野蠻人講嘅語言啦，粵語亦都唔係方言嚟。喂，首先佢列出好多，有個網友即係其實喺大陸嘅網友就話啦，粵語係源於古粵語同埋古漢語嘅結合嚟嘅，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嘅。而且你喺西方，如果你係講即係中文嘅國際化程度嚟講咧，其實只有即係廣東話係可以同普通話嗰個地位咧係旗鼓相當。而你見到其實美國 即係歐美國家咧，其實亦都有啲即係專門嘅部門咧，係研究廣東話嘅。其實係咁，當然即係你話台灣可能仲多啦。台灣講到係即係福建話冇辦法啦，佢哋母語啦，係咪？即係甚至乎客家話都有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就係使用者嚟講，保守估計起碼六七千萬。其實唔止啊，可能係去到成億幾嘅。你見到東南亞咧好多國家咧，其實即係你起碼就係講呢一個，唔講新加坡啦，你講 馬來西亞啦， 馬來西亞華人就即係主要就係講廣東話啦。 其實印尼都係 嘛，澳洲都係啦。加拿大都係啦， 英國啦， 澳紐同埋英國其實就係要多謝六四啊。 係。咁所以其實講真，喂，尤其如果你話講呢一個係地方嘅方言嚟講咧，咩叫方言呢？即係當兩種說話，即係我係講普通話嘅，你係講粵語嘅，完全交流唔到咧，呢種就叫獨立嘅語言啦，就冇可能係分支啦。 其實就算交流到都好啦，佢都可以係兩種語言噶。即係例如呢、這個印尼話同埋呢個馬拉話其實可以溝通到嘅，勉強。 西班牙文同埋語言嚟㗎，意大利文都一樣。 同埋即係廣東話咧，其實喺廣東廣西地區咧，兩廣地帶咧，其實我哋係慣講叫做係白話嘛。 嗯。 白話其實就係、是、白話嘅意思係咩？咪就係即係我哋自己本身日常慣用語就係、是、母語咯。 嗯。 如果唔係點樣叫白話咧？即係佢本身喺廣東人嘅地方，佢哋就係叫做白話啦。 白粵啊嘛，所以你本身咪兩廣個原因咪就喺呢一度咯，叫 喂大佬啊，同埋即係我哋就係講唐詩咁，唐詩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即係你係用唐詩，你話廣東話九音，你先至可以讀得完整嘅音韻出嚟嘅，其實係，而你普通話唔得啊嘛，所以如果你話就係講我哋傳統嘅中國文化嚟講，其實就算我哋唔好講話，即係唔好俾優劣啊。但起碼廣東話、粵語就喺中國文化裏面已經係即係獨樹一帜，就唔係好似你講到話，即係哇呢、這個即係地方方言啊，好似客家話啊，好似一啲即係嗰啲民族部落所講嘅説話咁樣樣，喂，完全唔係嗰回事，唔係 dialect。 其實好多時咧，咩嘅 dialect， 乜嘢係叫做一個 language 一個語言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從一種權力關係咧去分嘢嘅，即係如果個中央政府定咗呢種語言咧係官方語言，咁佢咪係一個 language 咯。你哋唔係嗰啲咪 dialect 咯。所以即係從一個語言學角度咧，咩叫 dialect？ 其實即係好，其實冇一個清晰嘅定義嘅。有好多時係從嗰、那個即係對嗰個政治同埋權力關係咧，嗰個因素影響 很大。即係個狀況係等於你美國裏邊西班牙文係可以係 dialect 嚟㗎，即 係 個原因係在於你英語嗰個主流化太強啊嘛。即使你西班牙文好多人講嘅時候，即係你冇嗰個嘅適當嘅權力去守護佢嗰陣時，咁你都唔入唔到主流㗎。個狀況係咁，即係再講落去就係頭先阿曹總你講緊嗰一個推普機嚟到，咁你嗰班廣州人都全力守護佢一陣，但問題守護到近呢一兩年，你都見到新一代嘅廣州人都開始唔係太識講廣東話嘅時候，你一樣真係要 即 係 呢個 要警惕 你見到嗰個時間喺邊嗰邊咧？即係當共產黨開始蠱惑嘅時候。係咪？即係唔去同你正面去爭呢一個正索嘅時候，佢慢慢滲啲咁樣搞你咧。喂，時間佢覺得喺佢嗰邊啊，係咪？即係你見到早幾年喺廣州裏面發生嘅現象，譬如就係話啦，我見到我自己嘅仔開始唔講廣東話咯。咁而家你香港都逐漸開始有啲咁樣嘅現象出現。 係，你見到好多學校，我見到我周圍即係 北區嗰啲啊， 嗰啲學生其實都係好多時都係講普通話，佢唔講廣東話㗎。 你唔好講笑啊！你放工時間，你試下去睇嗰啲小學生放學咧，佢都唔知點解開始講普通話㗎。 係啊， 唔係，所以我係好 Q 人，好 Q 真人咧，就係講咩小三乜二奶就二奶啦，屌你老味，小咩三啫？是不是番茄是番茄做什麼茄子啫，是不是喂騎樓就騎樓啦，現在沒騎樓喎，現在是說什麼露台啊 是啊露台包括點啊 屌真 唔即係咁講真，即係我起碼即係你作為廣東人，即係我哋就香港人嚟講，我哋唔好話咩唐唔唐詩啦，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即係風魔一時啊嘅港產片，就係靠廣東話先至係可以即係雄霸成個即係叫東南亞噶嘛。 唔係，其實調翻轉應該係廣東話係因為港產片同埋廣東歌嘅強勢，所以先至成為一個主流語言。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在於，香港嘅影視係沒落到好似陳廣生呢啲咁嘅賣港賊喺度講緊冇港產片，就只有中國電影啊嘛。咁好話唔好聽，喂，即係人哋推普機第一樣嘢要做嘅，咪就係將你陳廣生、曾志偉呢一啲咁嘅賣港賊收編咗先咯。然后先至再慢慢将你嗰啲咁嘅学校去整治佢咯，佢系有一个过程喺度，而呢一个过程我哋系冇办法抵挡，系因为即系人嘅意志就真系好薄弱嘅，但资源啊，实人对家嘅资源实在太庞大，你鸡髀打人牙较软，呢个真系冇办法。 系啊，咁所以你话十年嘅情节，你话讲方言啦，入边嗰啲咁样嘅即系荒谬嘅情节咧，其实已经好早我哋开始可以感受得到啦， 发生紧啊！ 發生緊啊！即係嗰種張力，你咪見到咯。即係你就係話早排係咪北區有間學校啊？ 嗯、 有個老師好有吉事啊！就話喂，你唔講廣東話，你唔 係 嘛？ 係啊，鄧顯， 你唔講廣東話，你又翻大陸係咪？即係咁樣講，哇！真係好犀利喎！即係我真係要即係俾個 like 佢喎！這個老師真係 唔係大問題，有更多嘅老師鼓勵學生講普通話，唔講講廣東話嗰啲就告發佢啊嘛！呢啲先至恐怖啊嘛！ 呢啲咪十年嘅情節咯， 都唔係十年㗎啦，早喺 George Orwell 講1984 Newspeak 嗰陣時已經講緊呢樣嘢。 講真啦，即係你話普教中咧，已經多次證明啦，係咪？普教中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善到一个人的中文程度呢？其实包括是教育局啊，他自己本身都有引用的研究都说，其实是没有确切的一些的研究呢，是证明到普通话的教学呢是可以改善到中文程度。普通话的教学呢只会是会导引到你会跟大陆人呢用的用语是看齐的。 不是，这个就是目的咯。呢、這個正正就係教育局或者政府嘅目的咯， 一齊咧，我哋 就係想我哋 小三， 係啦， 係啦， 就係想我哋嘅語言文化同大陸去同化啊嘛。呢、這個就係即係政府目的。 最簡單嗰一樣嘢，喂，汪精衛講廣東話噶，汪精衛廣東話嗰啲 speech 你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揾到噶。但係問題，汪精衛嘅嗰個中國文化嘅學樣，喂，究竟係唔係差得過毛澤東先？佢好過毛澤東啊！如果你睇《雙照劉徐北》。 嗯， 即系你唔能够用呢、這个广东话定普通话去到决定一个人嘅学 样 的。 反而咧，你话香港人嗰、那个中文嗰个问题咧，好大程度上咧，其实系因为嗰啲中英夹杂啊呢种咁嘅恶习咧，系令到香港人嗰个中文程度 啊，你错，唔可以咁讲，系香港人咧，点解你哋觉得佢差，系因为香港人唔习惯写长嘅嘢，个原因系在于香港。香港唔係冇 structure， 係啊，因為香港係一個叫做競爭劇烈、節奏快嘅地方，所以唔習慣同你長篇大論啊。所以你見到無論寫 email 又好，香港人相對中意 Facebook、IG 都唔係寫長嘢， 或者即係好似 tweet 咁樣咯 ，tweet 嘅你短語。咁即係可以取代咗我哋好多意思啊！ 但係個問題係，亦因為咁樣，你用字係更加精煉啊嘛，所以你見香港人寫嘢係更加絕核嘅。 嗯，好，咁啊，我哋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到嚟，我哋講第二啲嘢先。 好，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